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路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作者高红雷，演播苏阳。每一朵鲜花都应乐于为自己的果实而自动凋谢。如果头曼九泉之下有知，恐怕不会感到死的冤枉，因为他的儿子很快就用超人的智慧和滴血的马刀实现了他未及的梦想。默读弑父自立的消息传到东湖，自称长辈并自恃强大的东湖国王居然义愤填膺，派出特使向默读兴师问罪，并公开索要老单于头曼的千里马。默读在自己的大帐中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大家齐声反对，我国只有一匹千里马，怎能轻易送人？但默读面无表情地说，怎能为了一匹马而得罪邻居呢？送给他们吧。不久，东湖大人又得寸进尺，要求默读将最宠爱的妻子送给他为妾。大臣们怒发冲冠地说，东湖简直无理透顶，请求单于立即兴兵讨伐。默读却平静地摇头说，怎能为了一个女子得罪一个邻国呢？把我的胭脂送给他好了。大臣们开始大惑不解了，许多人还在私下里怀疑起默读的能力。对手也开始得意忘形了，想不到连父亲都敢杀的默读竟然如此软弱可欺。于是东湖大人日间驾良马驰骋，夜间与美人微抱，丝毫不加防备，只有忍气吞声的默读清醒异常。他那坚定的表情和深邃的眼神告诉我们，一个酝酿已久的可怕阴谋即将诞生。几个月后，已经肆无忌惮的东湖大人又派人索要两国之间的空地。默读再次召集群臣商讨对策，有了前两次让人看不懂的经历，大臣们无所适从了，有的说可以送地，有的说不能退让，有的则不置可否。此时的默读却拍案而起，高声怒喝道，土地是国家根本，怎能随便送人？主张送地的大臣被推出帐外斩首。一个风高月皎的夜晚，一群群志在必得的骑兵拎着寒光闪闪的马刀突然出现在东湖边境， 一片片帐篷被连根拔掉，一个个士兵被旗尖斩首，正在搂着胭脂寻欢作乐的东湖大人被生擒。在写满象形文字的月光里，不可一世的东湖大人瑟瑟发抖地匍匐在默读的脚下。那一刻的默读，眼里没有一丝的怜悯和温情。默读剁下了这个仇人的脑袋，做成了自己专用的夜壶。火山要爆发，你总得给它腾出一片燃烧的天空。此后，他向北击败了浑禹、屈射、丁灵诸部，拓地远达贝加尔湖。向西赶走了在河西走廊注目的肉汁，使楼兰等26个西域国家臣服。向南夺取了河套以南的大片土地。一个幅员辽阔的草原帝国正式诞生。这使我想起了中国古人的策略，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也想到了一位西方哲人对一个国际性宗教教义的修正。有人要打你的右脸，你可以给他，但他又要打你的左脸，你可以回他一个耳光，因为容忍的结果是他完全有可能会卸掉你的左腿和右腿的。有人要拿你的外衣，你可以给他，但他又要你的内衣，你不妨连外衣也抢回来，因为容忍的结果是他完全有可能扒你的皮。默读不可能听说过这些话，但他比谁都明白这些道理。他的故事的精彩程度丝毫不逊色于500年前郑庄公对付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弟弟公叔段的故事。 不屈不挠的苏武，骁勇善战的李广、卫青、霍去病，沉冤的李陵、司马迁，还有倾国倾城的王昭君，多才命喘的蔡文姬，这一系列历史人物和典故都与一个民族有关，匈奴。他们是秦时明月汉时关当然的主角，他们是曾令欧洲人闻风丧胆的上帝之鞭。请听第一个胡人的故事，匈奴。 默读同秦皇汉武等强势皇帝一样，善于把自己的欢乐强加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汉高祖刘邦六年，公元前201年秋，默读逼迫驻守马邑今山西朔县的韩王信投降，然后跨越长城占据了晋阳今山西太原。兵败的消息雪片般地飞到不远处的长安，处于童年时期的西汉帝国受到强烈震撼。第二年初冬，刘邦亲率32万步兵迎击匈奴，一场势均力敌的血战在所难免。刘邦在太原附近两战两胜，却不知自己正中默读的诱兵之计。刘邦不顾天寒地冻、后援不济，以及大臣娄敬的苦苦劝谏，娄敬还因此被关了禁闭，随同先头骑兵部队乘胜追击到了平城今山西大同以东的白登山。白登山是个优美的去处，疯长着名目繁多的古树，倘若在春天满山开满了如云的鲜花，眼下尽管已是万木凋敝的冬日，但头顶上是一碧如洗的蓝天， 脚下是层层叠叠的霜叶，连光秃秃的树枝似乎都在向着刘邦点头微笑。在如刀的寒风里，刘邦没感觉到一丝的寒意。记得美国西点军校有一条军规，如果你的攻击很顺利，那你一定是中了圈套。果然，踌躇满志的刘邦连同汉军先头部队不知不觉地步入了默毒的陷阱，被40万匈奴骑兵重重围住。被围部队与后续步兵的联系也被切断，无论是左冲还是右突，刘邦竟然7天7夜无法脱身。情急之下，刘邦采纳了谋士陈平的计策，暗中派人用珠宝贿赂默毒的胭脂。财迷心窍的胭脂在默毒面前刮起了枕边风，你围住汉地不放，汉兵能不拼死来救吗？再说我也不习惯这儿的气候，还是与人为善，早点撤兵回国吧。然后施展女人特有的娇嗔和温柔，逼着单于表态。也许是枕边风发挥了作用，也许韩王信的部将王黄、赵立没有及时赶来会合，使默毒有些心虚。第二天一早，被一夜温柔折磨得睡眼惺忪的默毒下令解开重围的一角，刘邦得以乘大雾弥漫仓皇而逃。刘邦在后怕的同时变得现实起来，他在向被拘禁的娄敬道歉的同时，耐心听取了这位大臣一个石破天惊的建议：和亲。作为一种绥靖政策，娄敬的解释是，默毒单于作为弑父凶手，只认识武力，降服他的唯一办法是把汉朝的公主嫁给他，嫁妆一定要丰厚。他既然用不着抢劫就能得到大笔财富，自然也就不必发动战争。况且作为汉朝的女婿，是不能和岳父作对的。将来公主的儿子继任单于，那就是汉朝的外甥外孙，就更不可能与舅舅和外公作对了。似乎茅塞顿开这个词啊，就是专门为这一刻的刘邦量身打造的。他立即下令自己的独生女儿鲁元公主离婚，改嫁匈奴。尽管女儿因为母亲吕后的阻挠未能成行，但刘邦还是将一位佳人子收为公主，嫁给了匈奴单于。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和亲政策的由来，也是世界上以女人换和平的最原始版本。没想到这个本属无奈的发明，给枯燥无味的民族交往史平添了一抹玫瑰色，也引发了许多或美丽或悲戚的传奇故事。从此，进入史书的女人不再只有皇后、嫔妃和公主，也有了许多的冒牌公主，如细君、解忧、昭君、文成。他们都是亲王之女或宫廷女子，被封为公主后远嫁。正如发明了机器导致手工业者下岗一样，和亲这一发明的受害者无疑是默毒的胭脂。结果刘邦此举引得这位女人醋性大发，大骂汉人不讲信用。再不凡的英雄也跳不出他所处的时代。默毒和他的前辈其实没多少区别，最大的区别大概就是学会了用书信侮辱别人。汉高祖驾崩，吕后听政时，默毒竟修书一封要求迎娶寡居的吕后。默毒这种只图一时痛快、不顾长远后果的历史局限性， 是他的后代在不远的将来付出了血的代价。 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汉朝经过高祖至景帝60多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上任时已经缓过劲儿来。既然已经具备了被高祖白登之围和吕后书信之辱雪耻的实力，汉武帝刘彻便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开始对匈奴君臣单于发起了一轮又一轮暴风骤雨般的进攻。中国北部草原的地平线上不断扬起滚滚的尘云，尘云前头的马队里簇拥出三位威风凛凛的悍将：李广、卫青、霍去病。李广出身将门，精于骑射。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派卫青、李广等四名将军分头迎击来犯的匈奴。匈奴人集中兵力专攻年事已高的李广，寡不敌众的李广受伤就擒，然后被卧放在两马之间的绳网上。行进间，李广腾身跃上敌兵的坐骑，策马冲出敌阵，并一连射杀了几名匈奴骑兵。从此，李广被匈奴人称为飞将军。匈奴军队聚起威名，一般不敢贸然进犯他所防守的城池。直到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仍对李广追慕有加：“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卫青虽出身骑奴，但战功不在李广之下。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三路汉军皆无功而返，唯有卫青率兵直捣匈奴圣地龙城，俘获匈奴700余人而归，一战成名。时隔两年，卫青率40000铁骑击败匈奴楼烦王、白羊王两部，捕获牛羊上100万头。收复了河套以南广阔而富庶的地区，因战功卓著，而他的妹妹正是皇妃卫子夫，而受封为长平侯。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空前绝后的少年英雄。18岁时就随卫青出征匈奴，并在处女战中亲率800竞骑长途奔袭匈奴后方，活捉了单于的叔父，大胜而归。汉武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率10000骑兵横扫了河西匈奴，迫使浑邪王率40000人投降。时隔两年，霍去病与卫青各带50000精兵合击匈奴，卫青从定襄出塞，将伊稚斜单于击败。霍去病则穿越漫漫黄沙，大破左贤王，一直追到狼须山下。生命如同故事，重要的不在于它有多长，而在于有多精彩。霍去病用自己23岁的短暂人生诠释了这一朴素的道理。当汉武帝决定为他修建一座豪宅时，他发出了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的铮铮誓言。他英年早逝，因为饮用了被匈奴巫师施过毒的水感染瘟疫。 汉武帝给了他陪葬茂陵的殊荣，模拟祁连山的形貌，为他修筑了巨大的墓冢，在陵墓上放置了马踏匈奴、卧虎等巨型石雕，向世世代代宣扬着这位少年英雄凛然无敌、豪气冲天的不凡风采。李广、卫青的纵横驰骋，特别是霍去病对河西走廊的空前胜利，给了匈奴沉重的打击。匈奴妇女们用婉转悠长的嗓音传唱起一支哀怨的歌：亡我祁连山，使我牲畜不繁息，使我胭脂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夺我金神人，使我不得寄于天。对于匈奴女人来说，丢失了畜产品基地用不着过于伤心，因为在别处可以找到新的牧场。丢失了金神人也没有什么，因为祭天本来就是男人的事情。但丢失了胭脂山，他们就无法为出嫁的新娘化妆了。原来胭脂山中有一种名叫红兰花的植物，花瓣中含有红黄两种色素，在石钵中淘去黄汁，便可制成鲜艳的红色颜料。残余的胭脂用这种颜料混合油脂涂抹面颊，使得因风吹日晒稍显粗糙的脸蛋儿立时生动红润起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一经披露，匈奴贵族妇女们纷纷仿效，以致这种颜料逐渐成为匈奴妇女的主流化妆品。这种化妆品也因产于胭脂山，并由胭脂首先使用而得名。中国胭脂这个词即由此而来。 不屈不挠的苏武，骁勇善战的李广、卫青、霍去病，沉冤的李陵、司马迁，还有倾国倾城的王昭君，多才命喘的蔡文姬，这一系列历史人物和典故都与一个民族有关，匈奴。他们是秦时明月汉时关当然的主角，他们是曾令欧洲人闻风丧胆的上帝之鞭。请听第一个胡人的故事，匈奴。 随着李广战死沙场，卫青年老体衰，霍去病英年早逝，没有名将的岁月变得平淡起来。汉武帝晚年，疲惫的汉朝开始与匈奴寻求妥协。第一位外交家名叫苏武，是名将苏建的后代，出场时间是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匈奴到汉朝求和，作为回应，汉武帝派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随从是副中郎将张胜和贾历、常惠等100余人。40岁的苏武只得与爱妻无奈的别离。 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选题策划少军罗江平，编辑郝卫群、天时周海燕，录音师张孝音。Thank you.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深情地向北京遥望，那里的故宫让人激荡，那里的城楼威武雄壮，那里的人们充满阳光，那里总是欢乐的海洋。我都要把你深情的回望，北京啊北京，我心中向往的地方，无论走到世界何方，我都要把你深情的回望回望。生的殿堂，我经常默默地在心中畅想，那里的长城凝聚力量，那里的运河通向四方，那里的阳光金色闪亮，那里总有迷人的芳香。北京啊北京，我心中向往的地方，无论我走到世界何方，我都要把你深情。 忘了